嗨、hey, 大家好，又嚟到呢、這个唔係又嚟到啊，第一次啊。 第一次 我哋呢、這个大军阀嘅开咪。 唔係啦。特别节目咩？ 特别节目大军阀试咪。 Beta 零。 係啦，大军阀试咪。咁其实本身呢个节目呢，我哋定咗呢都係礼拜四嘅。咁但係定礼拜四亦都相当之凶险啦，真係。你知礼拜四喺网台界有边个重量级嘅。 边个 ?YM。 YM 即係呢個鬱敏踩場啦，係、啦，即係你口中嘅黃老邪 教主， 我哋避，即係我哋要避其鋒芒， 係啦，唔係避其鋒芒啊，我哋係即 係， 我哋係我哋真係要試，我哋唔係試都咁試，即係其實大軍閥，即係顧名思義，其實係即係 奸嘅。 唔係奸唔奸嘅，即係其實你起碼你唔會話即係藏頭露尾先啦，即係你見到即係 even 有更強嘅對手，我哋都係咪即係都會勇往直前咁樣去㗎嘛。 面對挑戰 啦，即係。 不過有一個好處啦， 點樣呢， 就係、是、當然你同佢對冚啦、有一個唔好處就係你應該聽佢講乜嘢先㗎嘛。 嗱， 你要花生㗎嘛呢個台係咪，咁你聽佢講乜嘢啊，聽阿老蕭講。 唔係，但係蕭生都好多花生㗎喇已經係。 喔、哦、係喎，我哋冇位心都力腳落去喎。 係啊。 敵人嘅敵人都係我哋朋友嚟喎。 即係阿土啊，想問下你啦，即係其實你自己本身聽，即係以前都係人網咁開咪啦， 係 即係同阿 捱義氣嘅嗰陣時， 係嗰陣時同阿邊個啊嘛，同阿 譚啦 咁樣樣。咁其實喂，你覺得就係、是、喂有佢哋即係既然有兩支大炮喺度做，有啲咩佢哋做唔到，我哋做到嘅咧？ 有啲咩佢哋做唔到，我哋做到啊？ 係 要無恥啲咯， 無恥啲， 契弟啲咯。喂，你無恥好多個理解嘅，OK？ 第一就係你講完嘅嘢，今日講完，聽日可以有另外一件事嚟嘅，係即係呢個世界就係政治上，即係黃老邪嗰陣最中意講啊嘛，喺佢嗰個咩政治有心人好個節目啊嘛，政治上冇永遠嘅朋友，冇永遠嘅敵人，只有永遠嘅利益。 係 嗱，呢、這個唔係佢自己最佳嘅體現咯，呢、這個即係你咁就得噶啦， 唔係。 同埋你講嗰啲嘢唔係你真心嘅説話嚟嘅。 因為咁樣講，因為 你可以做長戲，做一個包裝。 嗱，你咁樣你呢種講法咧，同好多人嘅 understanding 都會有啲出入，就係、是、 啊， 即係嗱，YM 咧，其實佢成日都話佢自己，即係其實幾廿年，即係其實你幾廿年來，即係其實由呢個政治有心人以嚟，去到而家，佢嗰陣時做嘅節目，嗰陣時寫嘅文，到而家都冇過時啊嘛， 冇過時， 係啊，都係即係主張嗰樣嘢啫嘛。嗱，譬如好簡單就係話佢嗰陣時話 民主派不冇用啦，民主派全部廢啊，想做好多嘢做唔到，要總辭又唔總辭咯。以前 係啊， 有幾年嗰陣 咁就係、是、 咁，但係佢有多嘢係好反駁嘅，你冇講。第一，佢話當年點解退出呢個國民黨，係因為反對李登輝搞台獨嘛。咁而家你又講本土，係咪？話呢個 fundamental 嘅問題喎，呢個係你估佢喺呢一個嘅政治有新聞裏面有冇講過？面對共產黨嘅時候，成個反對派係盡量排除一啲雞毛蒜皮嘅分歧啊？ 係 實有啦，係咪？喂，呢個係個共識嚟噶嘛？你面對一個強大嘅敵人嘅時候，係咪應該排除大家有少少嘅分歧啊？咁樣， 嗯， 係嗎？君子可以和而不同㗎嘛， 即係 at least 我哋喺即係相同陣營嘅情況底下，你要求同存異啦，係咪？ 係咪？或者你面對某一個情景嘅時候，唔係所次次都要做契弟，某一個情景嘅時候，我哋係咪有少少係要將主次敵人分清楚啊？ 係，明白。嗱，咁你頭先即係其實啊，我哋今日都頂幾個題目。即係既然阿土頭先講到就係話，即係你以前就係即係呢個反台獨，而家你竟然講呢、這個即係本土主義啦咁樣，即係既然你講到開到呢個題目，咁我哋不然講佔中先啦。 好啊， 好嘛？咁嗱，因為其實咧，你講陣營方面嚟講咧，其實其實鬱敏同埋阿即係呢、這個即係阿鬱敏啦，即係熱血啦， 陳雲啦， 同埋陳雲啦。其實佢哋主張嗰樣嘢就係本土主義，即係其實佢即係本身佢咁講，即係好簡單嘅就話，即係你民主咧就不離本土。嗱，即係其實呢樣嘢佢有佢啱嘅地方嘅，即係嗱，所以民主我哋即係其實我哋最 classical， 我哋即係定義民主呢樣嘢就首先我哋要認清，唔係權力下放先，你起碼認清你自己嘅對象先，邊啲係你所界定嘅人民？ 咁呢個就好危險。 係， 如果你用界定人民嘅方法 嚟作為你設定民主，咁你同希特拉當年只係界定我自己的德意志民族， 所以 先至係最優秀嘅民族。 所以點樣界定人民就好重要嘛？就係好簡單，就係話其實嗱，所以本土主義嘅意思就係話你界定咩為之香港人，咩為之本土文化。即係所以好簡單，就係其實你甚至乎你見到，即係其實你就講本土派其實都好 diversify 嘛。即係你會有毛依依啊。范国威啊，嗰啲噶嘛，即系起码呢，我哋见到，即系眼见嘅，我哋喺文化上面好简单，可以量化或者可以见到嘅就系，你起码唔容许，即系有简体字先， 嗯， 啊，你唔容许就 系，我真系觉得呢个有匪夷所思。 系， 当然你见俾我见到简体字，我同大家好多人嘅感受一样， 系， 系好唔系好舒服， 系， 咁但系大哥人哋做生意， 系， 咁嗰度系游客去嘅地方。咁你有日本遊客咪擺日文囉、 哦、 有德國遊客咪喂你香港係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嚟㗎嘛大哥你冇理由違反呢個原則同咩㗎 即係 你為咗民粹扭曲咗人哋自由市場嗰樣嘢喂你有冇睇到而家啲西九呢即係啲平房樓嗰啲呀嗰啲地產譜 呀如果我哋呢因為 全部都有呢啲㗎喂 我明白 普通話轉台呀即係轉嚟 serve 你嗰啲咁你條氣又唔順跟住我再睇啊美聯好啲即係中原係契弟啲美聯呢度寫嘅英文專台 係 咪跟住又整個日文專台咁樣即係專係做嗰啲地產經紀㗎嘛喂咁人哋做生意都係咁㗎啦唔好咁即係本土到即係上一頭好唔好啊大哥喂我完全冇感覺喎 即係你覺得就可以接受嘅即係你起碼簡體字方面 咁你多喂咁你市場經濟 嗱唔講呢個即係市場經濟嘅 老實講 即係 反對嘅人應該係我 係 是不是因为我哋左仔嚟㗎嘛你唯我唔觉得应该市场经济咁但个问题就係你唔係推返资本主义制造嘅前提里面你讲啲湿星星嘅嘢嚟把托。 係。 呢个先係问题㗎嘛你就讲啲枝节啦。喂资本主义社会嘅逻辑就係咁。 嗯。 喂我做生意如果我有大陆客嘅我咪梗係印简体字呀大哥。 嗱咁我讲第二样嘢嗱即係 自己做返自己 除咗简体字因为其实简体字呢、這个即係呢个簡體字同埋市場嘅問題咧，其實都好 controversial。即係有啲人就覺得就係話，我哋維護翻，即係我哋自己本身嘅繁體字，起碼令到我哋香港係百分百完美嘅香港咧。即係你會覺得，即係香港嘅特色係會喺度。即係其實起碼你嗰個旅遊價值會喺度。起碼即係其實點解大陸人會嚟香港？甚至乎我哋即係 因為香港有大陸唔同嘅嘢嚟睇。 係啦。 譬如你想去一個，譬如去歐洲咁，發現歐洲全部都係講廣東話嘅，咁你都唔中意。 是啦所以呢个问题我觉得是可以斟酌的但是 香港人是醒目仔来 的。是。 香港人醒目仔来的嘛。即是你不同即是其他地方。 是。 即是他说哎我要保留回我自己的特色。喂香港人因为太醒目仔。如果你要闹的呢就闹回自己的香港人。 是。 做生意那些契弟。 是。 就是为什么呢他适应市场的转变嘛。 是。 我要 serve 我的客嘛。 是。 喂现在我都很大镬的我见到。 是。 因为就日文。一系就简体字，一系就英文。喂，三个都唔系我哋自己熟悉嘅本土啊！但系以前点解你唔会讲英文呢 系， 因为你觉得英文系高人一等啊嘛，系咪先？德文系高人一等嘛，法文系高人一等嘛，你唔吵。但系如果我从我逻辑就话，喂，你资本主义社会就系咁嘅，自由市场，我做生意梗系以营商为先噶啦。好似我做会计师楼咁，如果我真系多客系大陆客嘅，咁咧我唔出张简体字嘅单张啊！你傻噶你？你人哋慢慢嚟 check 啊！喂，究竟呢个繁体字系咩古理啊，大佬审计咁。 咁但系你个量想去到几大咧？譬如话你譬如你日常生活可能有一成接触到系简体，但系你话为咗做生意变咗十成接触嘅一个简体咁，咁你有呢个文化危机噶嘛？你譬如我用下一个繁体，可能 你喺旺角、铜锣湾、尖沙咀咁嘅地方先有啫，系嘛？ 系。 咁你 但系而家夸张咗嗰个地方系用晒简体，另外生活接触嘅都变晒简体。 我觉得都有夸张咗系真。我问你。Sogo 中文是什么崇光嘛 是 啊眼睇咩黐线的 不 是是 不是即是关于即是其实这些老板即是怎样用繁体字简体字这个即是摆在一边先但起码即是如果我们在即是新闻上面呢即是其实我们用大陆用语呢譬如很简单就是说即是 维稳 他成日讲维稳即是这位不要讲啦因为其实即是他这个即是呢、這個都係意識形態問題但係嗱，你如果好似講，即係呢個美國維珍尼亞州咁本身我哋叫維珍尼亞州啊嘛，即係陶傑佢成日舉個例子啊嘛。 Virginia， 而家變咗弗吉尼亞啊嘛。 我都唔知咩嚟㗎，大哥。 係、咯，即係其實你見到其實好多香港嘅 譯名就叫貝克漢堡咁，大佬 係啊， 好難頂。 喂， 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嗱，你好見到好簡單，就係你見到啲即係報紙，我哋即係講翻即係其實呢啲即係球星嘅名字，你都唔會 唔係唔係呢啲我反對嘅，因為我覺得嗰啲人咧嗱，有一啲就刻意地咧係政治正確嘅， 係 弗吉尼亞肯定係啦， 係啦， 貝克漢姆你肯定係啦，係 啦， 大佬 係咯， 列支聯係咪啊？列支聯都好似係內地用語嚟，我聽嘅都唔鬼知邊個列支聯啊嘛，應該係列啊嘛，雖然。即係係咁嘅法啦，好似係啊，我唔係好肯定。喂，但係問題就係香港人睇波，你梗係用翻我哋廣東去翻譯呢一個英文嗰個嘅做法㗎啦。呢個我覺得唔可以一概而論喎。係啊，所以我立場係話你真係要睇翻個市場喎。係嘛？ 係 你無端端講一紮嗰啲英國球星、英超球星名，我識鬼啊，大哥。 係 係嘛？ 係啊。 咁但你係咪又話講市場呢？如果用返你嘅邏輯，你話就大陸人㗎嘛，咁我哋報新聞啊或者平時用語咪照用返大陸用語囉。 唔啱啊，因為點解你大部分嗰啲觀眾都係香港人嚟㗎嘛，大佬。 我即係嘅意思係睇對象用 嘅。喂，內地遊客嚟到邊有時間睇新聞㗎，大佬去買金㗎啫係嘛，去 shopping 㗎啫，做咩到嚟你香港睇電視啊，最多買本開放。最多買本增名嘅啫。 咁其實講開放增名，佢入面應該就係簡體字先啱。 其實都可以咁理解嘅， 係咯，因為其實多數人都係大陸人，真係大陸人嚟喎，大佬。 不過，但係佢又要扮個品牌效應，扮一個繁體字， 代表香港，代表香港， 係啦。 呢個證明咧係有少少內幕，有少少中立性。 咦，真係好似啲嘢懶咧咁樣寫英文，咁你睇落去啊，好似高級啲啊， 即 係 靚仔嘅 靚啲 嘅。我哋日日都揸住本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翻學咁， 係 日都要讀一段英文。 唔係，但係 even 我見到而家 South China 咧，佢入邊咧其實佢好多括號嘅，開始係即係其實將好多即係其實本身即係內地嘅官員啊，即係其實嗰啲名咧，佢全部喺下即係喺後面佢括曬喺度㗎啦，已經係 括曬中文啊嘛。 即係其實 咁呢個一定要名嘅話。就一定 系，但以前唔会噶嘛。 哦， 以前唔会噶嘛。其实你近几年已经唔同咗啦，呢、這个已经系，甚至乎你见到就系其实，你而家你见到即系好多即系啲鬼佬嘅 editor 咧，其实都好 frustrated 噶啦，已经系。即系早排啫嘛，即系早嗰好似唔知旧年啊系嘛，佢有 editor 好似唔知写一啲。我唔知係咪我唔 sure 係咪正宗嘅問題，佔中嘅問題啦。咁、但係就係、是、嗰、那個即係總編輯係大陸人嚟，即係其實唔係總編輯，係個老細大陸人嚟。喂，佢就同佢講就話 ，You know what to do if you write something like this。 嗯， 即係佢咁樣暗示，係啦，佢咁樣俾壓力俾嗰、那個即係，係啊， 大家對 South China 而家冇期望啦，係嘛？即係唔係港英年代？South China， 嗱呢即係回顧翻歷史，以往 South China， 即係喺我哋回歸嘅時候，我哋搞政治嘅人咧會睇 South China， 搞運動人都會睇，因為點解呢個係代表官方 同埋有啲人亦都話，即係甚至乎 even 有啲講法就係、是、其實 South China 入邊其實有好多做好多 intelligence 嘅工作噶嘛， 冇錯， 係啊， 咁所以變咗你能夠掌握到 South China 嘅立場。其實就已經掌握得到，即係港府、 港英政府。咁但係而家港英政府 你影響得到佢，即係例如我有個示威抗議，佢擺頭版嘅話，你影響到即係 South China 肯擺你頭版嘅話，即係話港英政府喺呢個立場，港英政府都撐你咯。即係你當年同中共鬥嘅時候，我記得我僆仔嘅時候，我一路選舉嘅時候咧，有冇留意啊？我咪有一張燒緊《明報》嗰張相嘅，其實喺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係訂翻翻嚟噶。是頭版啦，當年係好大嘅，淨係幅相已經 explain 曬所有嘢啦。蕭明報啊嘛，咪喐緊共產黨咯，係咪先？ 即係 South China 當年都借你嚟燒， 借蕭明報。 李柱明當年成日都喺 South China， 係劉慧卿有個專欄噶。 咁呢啲必然嘅啦，呢個就係。 所以如果即係本土嘅朋友，我就覺得不可以咧。就係、是、一概而論嘅，即係攞一點咧，就將所有嘢發到亂曬大龍嘅。即係你話做生意，喂咁你咁如果你話做生意唔得，你整煩嘅，喂咁你違反香港自由市場嘅運作嘅喎。 係， 喂你係咪支持先？ 啱啊！ 喂大佬，我真正擁有本土，其實你我估你想講咧，就係有自主啊嘛，有自由啊嘛，咪經濟其中一種自由咯。係 啊。 咁我做生意佬，我自己投資出嚟，我要擺繁呢字簡呢字，我哋差事大哥。 有另外一個問題喎，譬如話台灣都面對緊。 我話你呢班人應該要反對啊，因為你 點解要淨係同大陸做生意啊？第二個問題啊，點解將啲經濟依賴曬大陸？ 啱啊， 就另外一個問題。 啱啊，呢個就係當年我哋一路有懷疑嘅地方，一路覺得中港嘅經濟係咪應該咁樣融合啊？因為你一融合嘅時候，你個政治上嘅一國兩制都冇咗㗎啦。 因为你要接受嗰班人嘛。你问我哋左仔嘅话，我梗系话喂，你需要更加多嘅规划嘅经济。你而家嘅社区里边嚟啦，黄大仙咁讲，喂，我周围嗰啲街坊想买嘢冇晒，因为变晒金铺，变晒药房啊。 系， 我梗系反对咯。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你政府买俾领汇啊嘛，领汇上咗市啊嘛，咁人哋要做生意，你唔俾人做啊，大哥。我睇市场啊嘛，嗰啲租金啊，梗系要贵啲啦。唔通你仲俾你搞茶餐厅啊，大哥？ 系， 喂，所以你如果要反嘅话，你就应该从 fundamental 开始反。 系 fundamental， 你就唔好反啲枝枝节节嘅问题。即系嗰日喺网上，我同嗰个条友拗啫嘛。嗰个咁 啊，嗰个系 Edmund 嗰啲支持者嚟 嘅 喎。 系乜嘢？闹自己支持者喎？ 我唔知佢边个，不过我见佢 闹咗先。 啊，唔系，唔系你咁，你搞错一样嘢，你搞错一个 fundamental 嘅一个错误，你搞错咗缩阳英杰喺呢个欧阳英杰， 唔系好似系你搞错先，我先搞错噶， 唔系 系你带头 噶。阿威龙，你带头搞错啊！你之后话佢乱搬龙门，其实佢喺度暗讽紧郁敏，你根本就 get 唔到佢嘅意思。哎呀，你真系 我要上多啲网先得。唔系嗰位朋友，我觉得我系即系有少少冲动嘅，因为啱嗰日喺度食紧 lunch， 猛晒整咁样咧。咁但係我後期 飲嗰種， 唔係 日光日白飲酒咁。 唔係我八點鐘之前唔會飲酒嘅，即係黃昏八點鐘之前唔會飲酒。唔係嗰個問題就咁樣，即係你將個問題變成以為真係即係嗰啲文化嘅抗議係唔得噶嘛。 嗯， 喂，我住喺彩虹村，假設彩虹村嚇，彩虹村就冇領匯唔收，因為太舊啦。如果我住喺彩虹村嘅話，或者我住喺某一個公共屋邨嘅話。喂，我要去到老远呢个地方，走嚟避你个领会，你唔系搞笑啊嘛？一个可以咁，两个可以咁，一百个街坊都系咁啊！使乜搭车出去添啊？ 喂，我唔讲领会啦，你有冇发现一样嘢？ 我想话呢啲就系个本土派里边嘅矛盾，逻辑上面嘅矛盾。 喂，但系你有啲嘢 立场上面嘅摇摆， 你有啲嘢系殖民地即系遺留落嚟嗰啲遺跡，你需要保留噶嘛？你唔發覺咧，即係近排咩蘇屋村啊， 同意啦， 或者其他嗰啲屋村咧，佢入邊嘅嗰一堆咁嘅石碑，即係例如當年阿帕基、郭亮雄走過嚟剪彩嘅嗰塊石碑，無端端拆屋村嗰陣時，都俾人移走埋嘅咩？ 錯啊！呢啲係錯嘅， 係咯， 咪所以我咪話唔可以一個概而論咯，你唔可以一本通書喺度打到腦咯，你估？你會即係嗰本咩城邦制咗去打到腦啊，大佬文化抗亂打到 呢個垂範亞洲建共和啊嘛，依樣。 唉，大佬 有咗佢之後就天不怕地不怕，拎住佢又得。 最慘就係誰定義 ？Who is Hong Kong people？ 係一直都冇。 即係呢個就係兜翻我 點樣 define？ 係 我咪所以我上一次問個問題好準確㗎，我都到今日我都用翻啱咁啊。我你老豆邊度嚟㗎？屌你阿爺邊度嚟㗎？所以最惡鄉下佬啊！ 嗱，所以咧， 原居民香港係原來， 如果你話要，你如果陷入去 define Hong Kong people 嚟講咧，其實本身係一個即係幾危險嘅陷阱嚟嘅。咁所以其實咧，我記得咧，即係我哋之前炮打司令部啦，即係亦都請過阿 Q 爺上嚟啦一集節目啦。咁其實嗱，因為你見到而家佢主要嘅對，即係個對壘咧，關於呢個激進民主派，即係其實嗰個意識形態對壘就係本土派同埋呢個叫做普世價值之爭啊嘛， 咁係唔係咧？我覺得係咪搞錯咗啊？第一嗰班友仔係咪真係叫本土派？ 係唔係？孤物論 本土派係好好聽嘅一個字眼。 起碼我哋喺即係如果你話網上面嚟講，即係其實喺 佢自封㗎，係 啦，唔係即係起碼唔係。咁佢哋， 喂，我唔係本土派啊！喂，我香港仔嚟，喂，我老豆香港出世，我老豆廣華醫出世噶， 冇問題。 咁係咪本土派啊？ 咁但係我覺得咧， 屌我香港嘅精英學校畢業嘅，我係咪本土派？我講英文其實好過講我普通話啦。 唔係你咁樣講，其實咪等於陳水扁喺度 define 咩叫台灣人？你係信服嗰個價值就係台灣人啊嘛？ 我 咪 so the Hong Kong。 唔係我用翻佢嘅 logic， 我 講完啦。 你俾咧， 越講越遠啦。嗱，因為其實嗱，如果 都近嘅，其實 即係阿邊個阿 Q 爺。佢就話：我就唔會用呢、這個即係普世價值去講嘅， 啱啊！ 因為其實如果你要講嘅話咧，即係我反而覺得就係佢咁講啦，就係話呢個香港核心價值反而更加 accurate。 嗯， 係啦，即係其實我哋就係講嚟講去就係講嗰樣嘢，就係我哋尊重呢個個人自由，尤其係一啲出版同埋言論自由啊嘛。 嗯， 咁另外就係我哋即係引以為傲嘅法治， 法治啦， 同埋即 係 廉政啊嘛。咁但係你會見到就係香港即係嗱。你 唔咁你，但系你本土派就違反咗好多呢啲原則噶噃。 嗱， 如果呢啲係咪叫做 即係你要見到香港人，你點樣咩時候會拉著到呢班香港人覺得呢個地方反感？即係呢個地方，即係呢個政府，阿梁振英覺得反感，就係、是、梁振英佢會即係你會你有啲指控就係話，即係喂，你而家利用咗呢 ICAC。 嚟做你嘅政治工具喎，係嘛？即係甚至乎而家阿 DB 劉夢，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阿爺嘅人 係 到今日為止，所以而家咁興咧，喺個報紙裏邊講話 ICAC 唔可以咁樣獨立化 啦。 係 啊， 其實佢係一路都未控制得到 ICAC。是調戲最不順的地方，所以梁振英調戲咁不順就話：喂，你可以要求嗰啲報案嗰啲人道歉。喂，大哥，報案嗰啲人係你哋要叫我哋學㗎。我僆仔嗰時候咩266366啊嘛，個電話號碼。喂，我點？喂，我做調查案啊，我覺得有問題，我就報俾你，你查啦，大哥。 嗰段嘢許光華拍㗎，我想講。 係咩？真嘅咁啊。唔係，但係個問題就係 Q 爺講得啱嘅，就係你唔係普世價值對緊本土派，而係問題就係本土派。都唔重要，最重要就係你香港人擁有過去咩核心價值，有啲咩核心價值我要修訂嘅，確實都係，即係你話自由市場， 你講到核心價值， 對我嚟講，自由市場要修訂嘅。 喂，好多 可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我哋需要更加多嘅喺個經濟嘅層面裏面嘅干預，糾正市場嘅失誤，呢啲係啱嘅。但係個問題就係法治，你係咪衝擊到咧咁樣？你應該攞呢啲嚟做標準啊嘛，唔係用香港人所謂住咗香港幾多年嗰個身份嚟做標準啊嘛。 陳雲好呵魯咁樣講嘅，你唔一定係好似你頭先所講嗰啲咁嘅嘢，你最重要係以香港嘅地方利益行先啊嘛。去對抗 邊樣嘢係冇以香港利益行先咧？我哋講嚇，我 咁如果同大陸做生意， 政府 用簡體字賺大陸人錢，係咪香港利益為先咧？ 呢、這個好難講啊！呢、這個真係要睇翻陳雲 賺錢賺俾香港。 你咁樣，我哋就科研同一個即係羅一個嘅哲學問題，究竟係嗰、那個？即係我哋可唔可以用一個污糟邋遢嘅手段去達成我哋自己本身 一 個理想嘅？ 咯，你用一把尺喺唔同嘅問題上面有唔同嘅量度。 從佢唔同嘅尺去到量同一樣嘢啊！嗱，你搞錯啊！ 所以我咪問你，你乜嘢 value 同 belief 先？其實呢個就係阿 Q 爺講緊個 core value 啫嘛。我哋應該用咩價值先？我就用呢啲價值去量度我哋具體做嘅時候嘅政策究竟係點樣？係嘛？你唔可以嗱，老實講，第一唔係我 define Michael 嘅，老實講係佢 define 嘅啫。我即係講緊你唔可以用民粹代替政策，因為政策先係治本嘅方法。 你咪就係 plan toy 阿碧華姨訪問啊，陳雲啊，嗰個講法啦、啊。喂，其實你阿碧華姨一口氣已經道破陳雲核心價值啦。只要共產黨唔高興，只要咧你用能夠令到香港人仇恨共產黨，從而咧令到香港建立到一個即係抗共嘅氣氛。系啦，族群认同咁样咪已经有一个最终嘅香港利益咯。其实 呢一句我都冇问题。如果你真系用任何嘅方法令到啲人， 佢话陈云啊，唔系碧华姨话要咁样做啊，你搞清楚啊。 我知道，即系如果佢净系攞呢个 point 咧，我又唔系反到好紧要。 系啊， 即系如果其实我哋面对一个专制独裁嘅政权嘅时候，咁多年嚟由新中国成立里边令到咁多人生灵涂炭嘅话，喂，我又唔抗拒呢样嘢。不过问题就系你唔系用文化抗，对不起。文化不能够抗，一定系用制度抗。 嗯，系啊，用 keyboard 抗啲。 咪有啲人 云教啊嘛。 哦 ，keyboard。 喂，唔系啊，嗱，陈云佢喺嗰本《香港城邦论》都喺度考究紧香港嗰个来源啊。喂，香港系咩啫？香港系不反拆建立嘅一个地方啊嘛。喂，正因为咁样，喂，你卢循走咗落嚟香港嗰度落地生根，喂，先至有卢廷嘅存在啊嘛。喂，所以传统，如果你睇到，喂，香港系最少俾人血洗两镬噶，第一次咪刘月佛广东咪血洗香港一镬咯。第二鑊咪就係、是、你宋帝昺走落嚟香港嗰陣時，咪又嚟多元朝政府咪又嚟多一鑊咯。喂，其實即係如果你嚟緊再講佔中嘅話，對於中國嚟睇，喂，佢成個中國係平面咁樣睇噶嘛？佢覺得當香港成為一個立體嘅時候，佢咪要用盡一切方法，不惜摧毀香港，去到確保佢自身嘅穩定咯。喂，係咁樣嘅喎、 哦。我覺得呢個係誇張個頭，即係如果現實政治嚟講， 但係歷史話俾你聽，喂，有一個劉月，又有一個張宏範嘅時候，喂，習近平會唔會成為第三個 ？History repeats itself， 但係。Sometimes but not always。香港亦都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嚟講，喺成個即係所謂大中華嘅角度咧，大中華我又要強調呢樣嘢， 我都用大中華角度嚟睇。 香港就係所有革命嘅原地， 啱啊！所以佢咪唔可以俾你用第三個。 阿老邪兄啱聽啊？點解咧？佢間時信嗰套係反攻大陸噶嘛？ 是啊。 喂，由康有为到梁启超到孙中山到毛泽东到共产党，不是利用紧香港呢个地方？ 我讲远少少啊，所以 大陆咩？系咪？阿哥， 系啊。 喂，你唔好一时一样啫啦，大哥。我哋依然相信香港人仍然有嗰个价值喺度，或者有啲人话我哋大中华交都好，我只系对13亿人民有少少承担啫。 我哋系全本中国嘅遗民啊，所以你陈云先有遗民论喺度啊。 我觉得啲人好惨。在这样的管治里面，这个同意的。但这不是人的质素问题，而是成个制度的问题。制度令它变坏的问题。这个老邪说的嘛。 是啊是啊，但是现在你的制度放了一个这样的文化出来的嘛。 不是，你说不说制度的问题，不是就是那个核心价值的问题。其实你可以数回转头的。你只有你说到核心价值，其实你才可以将中产那个怨气和其实一些本身即是千方百计都要下来香港住的人，即其实那个只不過利益可以拉埋一齊啊嘛，咁你先至可以做到呢樣嘢啊嘛，即係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如果你佔中，其實就係即係對呢樣嘢嘅回應啊嘛，對呢、這個即係、就是、其實日佔腐朽嘅一個即係、就是、香港核心價值嘅回應嚟噶嘛。 我哋講開佔中，好似尋日啊梁愛詩啊同戴耀廷即係有少爭辯啊， 係啊， 你有冇睇過梁愛詩乜鬼嘢？乜鬼嘢啊？梁愛詩乜鬼嘢啊？喂，大佬， 哇！佢話即係佔中呢一樣嘢咧，就以香港為堵住，係啦，行動消極。系啦，佢话咁样再咁样做落去嘅话，就只会演变成为05年韩龙嗰个冲突咁样。最好咧，特首嘅人选系需要限制，系啦。 佢正讲啱个问题，消极就错嘅。呢个系一个香港人最积极嘅行动。第二咧，這個、呢个咧就是、 民主党嗰啲就叫消极啦。 因为咁，我先可以带得到你。嗱，當然梁愛詩講嘢有份量嘅，呢、這個人你知道上一次政改談判困到民主黨落答咧，就係梁愛詩啦。 喂，但咁講，佢而家覺得你香港人用盡任何談判方技巧都搞唔掂，你真係半撇啫。 喂，唔係點啊？喂，我等咗廿幾年啊，大佬，我都就嚟半百啦，阿哥。喂，你仲喺度拖我哋？ 你抌個手榴彈咪即刻咯？ 唔係。唔係我唔贊成暴力抗爭，因為嗱我第一我先講原則，即係暴力抗爭由一個暴力走向另一個暴力。 唔係你我知啊， 同埋我根本我係唔夠佢鬥嘅。如果我靠暴力嘅話，即係六七暴動當年，但係香港啲左仔有共產黨撐，都俾港政府揼過阿媽都唔得係嘛？ 唔係你因為 抱憾終生， 唔係你知唔知啊？劉世良啊，今日仲寫咗一篇文。 唔係你講翻梁愛詩先。 唔係我知啊，我講劉世良係 stick on 呢個 topic 嘅，係因為佢話喂你香今佢一個 topic 叫咩？香港澳門化。喂，佢就係讲緊喂当年澳门嘅左仔用暴力嘅抗争逼使葡国去到 屈膝， 係啦屈膝係啦投降嘅时候，香港嘅各位争取民主嘅人士呢度有一个好好嘅 reference 啊。 即係俾老共即係入侵咁樣係咪，所以其实梁愛詩讲到点呢，就話佢話冇法理基础。喂，梗係冇法理基础啦。佔領中環都有法理基礎㗎，我而家同你講法理咩，大哥？ 所以佢後面 我同你講法治都 係要衝擊， 我而家係要衝擊你嗰個法治。 唔係，同埋佢好好笑嘅，佢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即係其實公民抗命咧係基於反惡法啊嘛。 咁啊，梗係啦，公民抗命梗係反惡法啦。 但係佢話因為而家香港冇惡法啦，所以其實你而家反嚟無謂啊。 喂，阿哥。行政長官得1200人選舉是不是惡法啦？ 喂，公安及社閲條例， 立法會一半議席是那些既得利益者，是不是惡法啦？ 不是，他覺得不是， 休息一 陣，香港覺得不是， 休息一陣，轉頭回來。 天有光，如來佛祖火我靠岸，風有聲，太上老君邀我作浪，唯独我过渡这城邦说正道，谁在笑为我本土全靠网络，万劫可解的配方谁犯亚洲建共和，白鸽咗教纷纷告状，美帝在重阳寻代理，为叫中产离地干，念众生我出山救港，汪洋达麦含贵通开拓血路，孔高峰知我所想宣我盼望，无代了喊六四情花太恶毒，明的我誓撑玉敏朝拜教座， 踏破关中出四方，华夏已遭赤公望，无法矫枉的鬼角落。我教育文明伦理，众港奸再污蔑我，忘掉地狱的火有多烫。城邦会战胜归来，城邦会战胜归来，重赞自治神圣威四海。永远恨才痛受的开，香港会勇武起来，港普世保不住世代。猴子气七一朝来，城邦派正气开来，道法诸天又任这边改。世山灭亡从全为爱，即使战斗见盘外，我趁云与天地同在。